你好，我是李浩川。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系统架构的上半部分。在面试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被问到，你做的某某项目的架构是如何设计的？请讲一下实现的思路。对于面试官来说，可以通过你对复杂系统的设计的理解，了解你的技术水平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的思路。今天我们就来一步一步分析 Tomcat 的设计思路，看看 Tomcat 的设计当时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 Tomcat 的总体架构，学习怎么从宏观上设计一个复杂系统，怎么设计顶层模块以及模块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深入学习 Tomcat 的工作原理打下基础。我们知道，要设计一个系统，首先是要了解需求。通过转了前面的文章，我们已经了解了 Tomcat 要完成两个核心功能。第一，处理 socket 的连接，负责网络字节流与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的转化。第二，加载和管理 servlet 以及具体处理 request 请求。因此 Tomcat 设计了两个核心组件，连接器和容器，来分别完成这两件事情。其中连接器负责对外交流，容器负责内部处理。所以连接器和容器可以说是 Tomcat 架构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需要你花些精力再理解清楚。这两部分的内容我会分成两期，今天我会讲连接器是如何设计的，下一期我来介绍容器的设计。在开始讲连接器之前，我先铺垫一下 Tomcat 支持的多种 I/O 模型和应用层协议。 Tomcat 支持的 I/O 模型有 NIO， 也就是非阻塞 I/O， 采用 Java NIO 内库实现。 NIO2， 也就是异步 I/O， 采用 JDK7 最新的 NIO2 内库实现。 APR采用阿帕奇可移植运行库实现，是 C 和 C++ 编写的本地库。 Tomcat 支持的应用层协议有 HTTP 1.1 AJP HTTP 2.0。 Tomcat 为了支持多种 I/O 模型和应用层协议，一个容器可能对接多个连接器，就好比一个房间有多个门，但是单独的连接器或者容器都不能对外提供服务，需要把它们组装起来才能工作。组装后的这个整体叫做 service 组件。这里请你注意， service 本身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在连接器和容器外面多包了一层，把它们组装在一起。 Tomcat 内部可能有多个 service， 这样的设计也是出于灵活性的考虑。通过在 Tomcat 中配置多个 service， 可以实现通过不同的端口来访问同一台机器上部署的不同的 web 应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张关系图，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查看。从图上我们看到，最顶层的是 server， 这里的 server 指的是一个 Tomcat 实例。一个 server 中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 service， 一个 service 中可能有多个连接器和一个容器，连接器与容器之间通过标准的 servlet request 和 servlet response 进行通信。连接器对 servlet 容器屏蔽了协议以及 I/O 模型的区别，所以无论是 HTTP 还是 AJP， 在容器中获取到的都是一个标准的 servlet request 对象。我们可以把连接器的功能进一步细化，比如今天网络端口接收网络连接请求，读取请求网络字节流，根据具体的应用层协议解析字节流，生成统一的 Tomcat request 对象，将 Tomcat request 对象转成标准的 servlet request， 调用 servlet 容器得到 response，将 servlet response 转成 Tomcat response 对象，将 Tomcat response 对象转成网络字节流，最后将响应字节流写回给浏览器。需求列清楚以后，我们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是，连接器应该有哪些子模块呢？优秀的模块化设计应该考虑高内聚、低耦合。高内聚指的是相关度比较高的功能要尽可能集中，不要分散。低耦合指的是两个相关的模块要尽可能的减少依赖和降低依赖的程度，不要让两个模块产生强依赖。通过分析连接器的详细功能列表，我们发现连接器要完成三个高内聚的功能：第一，网络通信；第二，应用层协议解析；第三， Tomcat request response 和 servlet request response 的转化。因此 Tomcat 的设计者们设计了三个组件来实现这三个功能，分别是 endpoint、processor 和 adapter。 组件之间通过抽象接口交互，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分装变化，这是面向对象设计的精髓。 将系统中经常变化的部分和稳定的部分隔离，有助于增加复用性并降低系统的耦合度。网络通信和 IO 模型是变化的，可能是非阻塞 IO、 异步 IO 或者 APR。 应用层协议也是变化的，可能是 HTTP、 HTTPS、 AJP。 浏览器端发送的请求信息也是变化的，但是整体的处理逻辑是不变的。 Endpoint 负责提供字节流给 Processor， Processor 负责提供 Tomcat Request 对象给 Adapter， Adapter 负责提供 Serverless Request 对象给容器。如果要支持新的 IO 模型、新的应用层协议，只需要实现相关的具体子类，上层通用的处理逻辑是不变的。由于 IO 模型和应用层协议可以自由组合，比如 NIO 加 HTTP 或者 NIO2 加 AJP， 因此呢 Tomcat 的设计者们将网络通信与应用层协议放在一起考虑，设计了一个叫做 Protocol Handler 的接口，来封装这两种变化点。各种协议和通信模型的组合有相应的具体实现类，比如 HTTP11 NIO Protocol 和 AJP NIO Protocol。 除了这些变化点，系统中还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部分，因此 Tomcat 设计了一系列的抽象基类来封装这些稳定的部分。抽象基类 Abstract Protocol 实现了 Protocol Handler 接口，每一种应用层协议都有自己的抽象基类，比如 Abstract AJP Protocol 和Abstract HTTP11 Protocol。 具体协议的实现类扩展了协议层的抽象基类，下面我整理了它们的继承关系。通过文稿的图片，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继承和层次关系。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尽量将稳定的部分放到抽象基类，同时呢，每一种 IO 模型和协议的组合都有相应的具体实现类，我们在使用时可以自由地选择。小结一下，连接器模块有三个核心组件， EndpointProcessor 和 Adapter 分别用来做三件事情，其中 Endpoint 和 Processor 放在一起抽象成了 Protocol Handler 组件，它们的关系如文稿中图所示。下面我来详细介绍这两个顶层组件 Protocol Handler 和 Adapter。 我们知道连接器用 Protocol Handler 来处理网络连接和应用层协议，包含了两个重要部件 Endpoint 和 Processor。 下面我来详细介绍它们的工作原理。Endpoint 是通信端点及通信监听的接口，是具体的 socket 接收和发送的处理器，是对传输层的抽象，因此 Endpoint 是用来实现 TCP/IP 协议的。 Endpoint 是一个接口，它的抽象实现类 Abstract Endpoint 里面定义的两个内部类 Acceptor 和 Socket Processor， 其中 Acceptor 用来监听 socket 连接请求， Socket Processor 用于处理接收到的 socket 请求。它实现了 runnable 接口，在 run 方法里调用了协议处理组件 processor 进行处理。为了提高处理的能力， socket processor 被提交到线程池来执行，而这个线程池叫做执行器。我在后面的专栏会详细介绍 Tomcat 是如何扩展原生的 Java 线程池。如果说 endpoint 是用来实现 TCP/IP 协议的，那么 processor 是用来实现 HTTP 协议的。 processor 接收来自 endpoint 的 socket，读取字节流，解析成 Tomcat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并通过 Adapter 将其提交到容器处理。 Processor 是对应用层协议的抽象， Processor 也是一个接口，它定义了请求处理的方法。它的抽象实现类 Abstract Processor 对一些协议共有的属性进行封装，但是它没有对方法进行实现。具体的实现类有 AJP Processor和 HTTP11 Processor 等等，这些具体实现类实现了特定协议的解析方法和请求处理方式。我们再来看看连接器的组件图，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从图中我们看到 Endpoint 接收到 Socket 请求以后，生成一个 Socket Processor 任务类，提交到线程池去处理。 Socket Processor 的 run 方法会调用 Processor 组件去解析应用层协议， Processor 通过解析生成 Request 对象以后，会调用 Adapter 的 Service 方法。到这里我们学习了 Protocol 的总体架构以及工作原理。关于 Endpoint 的详细设计，后面我还会专门介绍 Endpoint 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 Java NIO 的非阻塞以及 NIO2 的异步特性来实现高并发。我在前面说过，由于协议的不同，客户端发过来的请求信息也不尽相同， Tomcat 定义了自己的 Request 内来存放这些请求信息，而 Protocol Handler 接口负责解析并生成 Tomcat Request 内。 但是这个 request 对象不是标准的 servlet 的 request， 也就意味着不能用 Tomcat 的 request 对象作为参数来调用容器。因此 Tomcat 的设计者们引入了 Coyote Adapter， 这是适配器模式的晶体运用。连接器调用 Coyote Adapter 的 service 方法传入的是 Tomcat 的 request 对象， Coyote Adapter 负责将 Tomcat 的 request 对象转成 servlet 的 request 对象，再调用容器的 service 方法。小结一下本期精华， Tomcat 的整体架构包含了两个核心组件，连接器和容器。连接器负责对外交流，容器负责内部处理。连接器用 Protocol Handler 接口来封装通信协议和 IO 模型的差异。 Protocol Handler 内部又分为 Endpoint 和 Processor 模块， Endpoint 负责底层的 Socket 的通信，而 Processor 模块负责应用层协议的解析。连接器通过适配器 Adapter 调用容器。通过对 Tomcat 整体架构的学习，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设计复杂系统的基本思路。首先要分析需求，根据高内聚低耦合的原则确定子模块，然后找出模块中的变化点和不变点，用接口和抽象基类去封装不变点，在抽象基类中定义模板方法，让子类自行实现抽象方法，也就是说具体子类去实现变化点。今天的括号思考题是，回忆一下你在工作中曾经独立设计过的系统，或者你碰到过的设计类的面试题，结合今天专栏的内容，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的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和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欢迎你